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

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拿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寒老宿命转身山河裂开，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外客观，请看我大脑听过心里听锣鼓惊奋起夜请加油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一个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一撒两金箍棒不舍吗？ 茫茫乱道情正悠悠，这股寸寸痛的是心不是头，难道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像沙漠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脏的废话就聊到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英雄也走透血白，轻轻的笑容染红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我 走，

然共谋了一个游戏，啊，或者不应该在我们到这里，个个有灵，相似了又似的魅影，我是一个编号，还是拥有姓名，那独自主动的让人手无足蹈，看他们正要夺走凯旋的指环，这里甚至不容许粗糙的渴望，世界是不存在的，让噩梦喂养。其中如蝼蚁，唯一的红是紫禁院的六角星，被自己的梦后惊醒，多血淋淋，给他一根指头，他要我整只手，所有胜利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自己也不跪着苟活，在爱求你之间却先恨了朋友，究竟一朵火焰就成萤火虫，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怨嘴比勇气的悬浮，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天赌气一次以我逐渐失去我，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我的脸，

morning comes and you know that you wanna stay. Close the blinds, let's pretend that the time has changed. Keep our clothes on the floor, open up champagne. Let's continue tonight, come on, celebrate. That's how we do. Sometimes you gotta stay in, and you know where I live. What we is. You know what we is. Sometimes you gotta stay in. Welcome to my house. Baby, take control now. We can't even slow down. We don't have to go out. Welcome to my house. Play that music too now. Show me what you do now. We don't have to go out. Welcome to my house. But my house is your house if you throwing it back. Excuse me if my home draining the sand. Soon as these happy faces land, you can run with the cash. Home run, slam dunk, touchdown pass. Mi casa es tu casa, so it ain't no holding back. Another shot of vodka, you know what's in my glass. It's my house, just relax. Welcome to my house, baby.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吃早餐啦， 今天你想吃什么？ 来份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或者哦，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见你无暇的表情，我猜不透的只是你的心，我一直冷静却还是走不出这秘密，好孤寂。是失去了勇气，而你却还想在游戏，我假装清醒看清你的心， 前进，总有一天会变深深寂寞。别怕别开心，征服最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错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追到天黑。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如果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追到天黑。 风心快，梦难